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95集，秦汉秋隐藏身份，小提琴曲谱。周颖指了一下电脑答卷页面，面无表情地开口，他刚刚看了试卷，知道计算机程序的题目有一半是需要出题老师写好程序的，情染的很完整。这才大一，还没入学呀，就还不动声色地把教务系统那边的考试程序复制到江院长电脑上了。这要是被计算机那群人知道，那他们学院可真的就不安宁了，除了防数学系，还要防计算机系啊。听完周颖的话，江院长悟了，他没再说话，只是义正言辞的，十分冷酷的把秦冉考卷的页面删掉。至于这张考卷考多少分，一个能黑京大教务系统的人还要改他的卷子吗？周颖面无表情的把三张卷子收起来。这边秦冉跟程俊等人出了校门，下午也正好是饭点，一行人就准备先去吃饭。程木已经提前订好了酒店，一行人坐在包厢内，程木把遮阳伞挂到了一边，秦玲拿着手机，目光顺着程木的手一直到他把太阳伞放下。 你有什么需要的吗？ 程木感觉到了秦玲的目光，询问。秦玲收回了目光，挺冷酷地摇头。 叔叔这次来京城是要长期居住下去？ 程俊给秦汉秋倒了一杯茶，低垂着眼睫，十分有礼貌地开口道。秦汉秋对这个小伙子的印象十分好，他也没有把他当外人，略微思索了一下才开口道。 好像是我家里人找过来了。 叔叔家里人？ 程俊抬眸。 我是小时候被拐到宁海镇的。 秦汉秋也不隐瞒程俊，拿着茶杯沉吟了一下才开口道。 两个月前有人找到了宁海镇。 其他事情秦汉秋知道的也不多，那些人只让他先来京城。他看了一眼秦冉，嘴角捏熟了一下，然后小声开口。 冉冉，你愿不愿意？ 不了。秦冉一手支着下巴，一手翻转着手机，没等秦汉秋一句话说完，就直接开口拒绝。秦汉秋知道是这个结果。小时候秦冉就跟他不亲，他多关注的也是秦宇，可现在……秦汉秋心底暗叹了一声，没有再说什么。 叔叔，你们现在住哪儿？ 程俊感觉得出来秦冉对秦汉秋的态度挺冷淡的，不过他对那个臭弟弟的态度挺好的。秦汉秋回过神来。 不知道，要等一会儿秦叔才有人联系我。 程俊点点头，他斜靠着椅背，手搁在扶手上，看了一眼秦冉，然后笑道。 等确定地址了您发微信给我。 他跟秦汉秋早就互相加了微信，秦汉秋拿着筷子。 我知道。 秦汉秋跟程俊处得比较自然，两人这一顿饭又喝了一点酒，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，大部分都是秦汉秋在说，程俊就听着。秦冉这一次吸引了上次的教训，没让两人喝很多。吃完饭，秦汉秋口中那个秦叔还没有联系他。秦冉手敲着桌子，等到有些不耐烦了，他就偏了偏头询问秦玲。你们那个秦叔怎么回事啊？ 不知道。 秦玲低头玩着手机上的小游戏，秦冉问话他才抬了抬头。秦冉还想说什么，秦汉秋兜里的手机终于响了，他口中的秦叔也终于给他打了电话。电话里的秦叔询问他的地址，秦汉秋不知道这个酒店的地址，就下意识地看向程俊。 程俊说了一个名字。等挂断电话，秦汉秋才站起来对程俊说道， 不用陪我等了，秦叔马上就来了。 程俊看了一眼秦闪，对方等得不耐烦了，低头慢吞吞地拨开了一根棒棒糖。一行人到了楼下，天还没有完全黑，但路灯已经渐次亮起。秦汉秋站在一个路灯下，朝秦冉等人摆手， 你们先走吧，路边蚊子多。 行，叔叔你自己小心。 程俊礼貌地跟秦汉秋告别， 我们先回去了。 确认秦汉秋的那位情书会到酒店边来接他，程俊跟秦冉两人没有多等就先离开了。秦汉秋站在路灯下，低头看了一眼秦玲，秦玲还在玩游戏，他抿了抿唇开口， 小玲啊，你以后要是有钱了要记得你姐姐。 秦玲依旧玩游戏没有抬头。 哦， 我知道你小时候经常逃课去你姐姐学校。 秦汉秋伸手拍拍秦玲的脑袋，叹息一声不再说话。秦玲的手顿了一下，从她很小的时候她就听到周边有人说她跟她那个姐姐一样，所以她经常逃课，没事就去宁海中学看别人口中的她的姐姐。两人说话间，一辆车缓缓地停在两人身边。 就他们？ 副驾驶上一个头发略显花白的老人眯着一双眼睛打量着秦汉秋两人，声音十分冷淡。驾驶座上的中年男人点头，老人淡淡地收回了目光，十分失望。 没老太爷的半点风范。让他们上车吧，先不回老宅，开到云景小区。 中年男人开口道， 听说二爷还有两个女儿。 别找了。 老人摆手，语气依旧很淡，也没有什么表情。 不用。 中年男人没有再说，只是打开车门去找秦汉秋两人。与此同时，秦宇也回到了沈家。他今天整个人都不在状态，失魂落魄的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沈老爷子等人都在等秦宇吃饭，一看到他脸上止不住的笑容，语气温和地询问道， 宇儿，今天表演赛怎么样啊？ 还行。 秦宇握紧了筷子，低着眼眸，不让林婉他们看到他眸底的神色。 我就知道。 林婉闻言笑了一下， 雨儿可是唯一的六级小提琴手，她肯定是这次的第一。 秦宇捏着筷子的手握得更紧了，他用尽全力争取这次 M 州的名额，甚至于为了给恩格先生留下印象，甚至于不顾魏大师对他的印象把号码牌都换了。原本以为自己考到了协会六级就能把秦冉踩在脚下，在这一回的表演中一鸣惊人，谁能想到秦闪竟然不声不响地达到了七级。他在这场表演赛中输得一败涂地，最后评定成绩跟汪子峰差不多。七级都能在协会申请老师收徒了，六级跟七级就是一个坎，秦宇就算再自信也不认为自己一年内就能从六级考到七级，这差距不是用时间就能弥补的。想到自己曾经对秦冉说过的话，秦宇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自己现在的心情。林婉没有看出来秦宇的表情不对，他依旧笑着说， 宇儿，你的微博是不是该发一个视频了？你已经快半个月没发视频了，你的粉丝都在催呢。 秦宇一直有经营微博，平日里就让人拍摄他录曲子的视频，因为他长得好看还有才华，吸引了一大波粉丝。高考后他又晒了一下高考成绩，微博早就过1000万了，现在逼近1200万，成为了一个当红博主，每天还有各种广告商联系他。只是秦宇并不看重那些广告，从来没有理会过， 并在微博上写了一句只关注音乐不接广告。因为这一句话，他也吸引了不少粉丝。 我知道了，马上去楼上就发。 秦宇点头，他没有什么胃口吃饭，就扒拉了几口，然后起身。 我上去练琴了。 楼上，秦宇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后，就翻了翻自己的库存，从里面挑出了一个视频发到了微博上。没过一会儿，各种消息接踵而至。秦宇点开了评论页面，就看到了被赞上热门的一条评论。 啊，神仙博主竟然还会泛音。 微博另一边，穆小鱼鱼点开秦宇的视频看了好几遍，才依依不舍地放下手机。没多久，他的基友就给他推送了另外一条微博。 哎，你看看你看看，这个热搜上的小姐姐比你粉的那个博主是不是要厉害？ 穆小鱼鱼疑惑地顺着链接点开微博，也是拉小提琴的视频，视频里的女生她没有看过，不过开场的急茬就吓到了她，接着颤音各种技巧接踵而至，听的人是酣畅淋漓。只不过听到一半，穆小鱼鱼关了视频，看了微博上的描述，原创。他眯了眯眼，并气愤地留言道： 请问博主，为什么这个人的原创音乐跟秦宇早期一个视频很像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